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四。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东部和北部局地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甚至只有100多米。驾驶视线差，驾车出行请大家注意打开雾灯，减速慢行。好在今天的能见度有逐渐改善的趋势，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的。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单田芳和评书中的千军万马。前天，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去世，享年84岁。百万英雄嘴一张，寸木击案震八方，说尽天下江湖事，折扇一挑刀变枪。单田芳先生的评书用他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人。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单田芳和评书中的千军万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单田芳大师20岁拿起惊堂木，30台前说三国话隋唐，独特的嘶哑嗓音成了单田芳说书标志性的特点。您知道业内把这种嗓音叫什么吗？ A 花满枝， B 酒过长， C 云遮月。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单田芳大师这过往的一生。他20岁拿起惊堂木，30台前说三国话隋唐，独特的嘶哑嗓音成了单田芳说书标志性的特点。那您知道业内把这种嗓音叫做什么吗？ A 是花满枝， B 是酒过长， C 是云遮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纪念品一份。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先来关注一个文化新坐标，本周六北京科学嘉年华将拉开帷幕，中国科技馆老馆变身而来的北京科学中心将正式开放，公众可以预约参观。该中心在中国科技馆老馆基础上装修改造而成，占地面积5.7公顷，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常设儿童乐园馆、首都科技创新展示成果馆、球幕影院等。现在中心官网已经开通，观众可凭身份证件实名预约参观。 继明清四僧与赵孟俯书画特展之后，故宫博物院又推出一项重量级的书画主题特展——清初四王绘画大展。明末清初山水画坛，以师生或亲属连结在一起的王世敏、王建、王辉、王元祺，史称四王。四王遵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诗清新诗古，精研笔墨，追求文人画意趣，艺术风格形成了当时山水画的正统，对清代山水画坛影响深远。故宫博物院收藏四王的存世作品800多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4件套，为海内外所藏之最。特展持续到10月30号，展览不单单独售票，观众持故宫门票可免费参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命题。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在鸟巢正在进行中。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支持，用超过200万块积木，1:1的比例乐高砖雕塑还原了80余种濒危动物，是目前世界上场地规模最大、乐高积木艺术雕塑模型最多的作品展，展出开放至10月22号。还有一个动物主题的展览值得关注，拯救非洲濒危野生动物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中国首展正在北京动物园正门百年展厅举办，展出了大象、犀牛、穿山甲、大猩猩和狮子五类非洲濒危野生动物，共31张大幅照片，鼓励人们加入到反对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的活动中来，并支持保护非洲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来看看收藏方面，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是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9月21号，佳士得上海秋拍20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将呈现一件安迪沃霍尔作于1978年的重要作品花。沃霍尔首度推出花系列的作品，也是他作品的形象代表作之一。2018年9月11号到14号，佳士得位于纽约洛克菲勒广场的拍卖大厅会持续上演一系列令人期待的拍卖，包括一场呈现清宫旧藏作宝仪轨的单一拍品拍卖，林雨山人珍藏第四部分以及四人珍藏玉雕专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课桌椅高度与学生的身高是否匹配是影响孩子视力的因素之一。又到了一年开学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中小学课桌尺寸表，为调整桌椅高度提供了参考。如165到179厘米身高的孩子对应的是桌面高度是73厘米，而身高在143到157厘米的孩子对应的桌面高度应该是64厘米，其中相差了9厘米。家长朋友不妨查一查相关数据，看看自己孩子的桌椅和身高尺寸的匹配度。一个手机带在身上，钱包、银行卡、公交卡都不用带，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昨天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市民可直接使用微信小程序扫码乘车。目前通州、大兴、昌平、顺义、密云、平谷等6个郊区的500多条公交线路支持这项应用，预计今年年底前城区内的部分公交线路也会支持二维码扫码乘车。中国银行业统一移动支付工具银联云闪付手机应用程序日前落地香港和澳门。云闪付 APP 实现了内地与港澳跨境移动支付的双向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丰富港澳居民的跨境移动支付选择。您还在选择脱脂牛奶吗？一项全球调查发现，摄入全脂奶制品有助于心脏健康。这项英国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每天摄入不到半份全脂牛奶、黄油、奶酪或酸奶的人，每天摄入全脂奶制品的人早逝或患严重心脏病的风险低1/4，中风风险低50%。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全脂奶制品有助于降低糖尿病、中风或抑郁症风险的多重功效。 说到心血管疾病，法国推出了一款高技术含量的 T 恤，能尽早的发现心脏问题。这款名为心脏皮肤的 T 恤能够不间断的监测穿着者的心率。 T 恤胸部的位置的面料中混入了15个微电极，电极与附在 T 恤上的一块微小芯片相连，向穿着者手机上安装的相关程序发送信号。 T 恤为棉质，最多可以水洗35次。现在这款 T 恤已经获准在英国销售。再来关注日本地震。日本北海道地震重灾区昨天最低气温骤降到 5.4 摄氏度，直逼冰点。居住临时避难所中的居民们寒冷难耐，一些人已经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当地时间6号凌晨，北海道发生了 6.7 级地震，连日来重灾区后真町气温大幅下降，当地的居民生活雪上加霜。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华夏幸福北京马拉松比赛本周日早晨7:30在北京举行，将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内，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全程42公里，比赛时间约6小时。比赛期间部分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交管部门提示，请比赛沿线单位和市民提前安排绕行路线。这个周六，朝阳区长营体育公园将正式开园，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长营体育公园总占地面积 13.6万平方米，北临朝阳北路，西侧为天街商业区以及东十里铺路，南临长营南路。公园分为运动健身区、休闲游憩区、生态养生区，其中运动健身区面积约为 2.2 万平方米，建有中心体育场、网球场、篮球场、健身广场等。第六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将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举行，其中9月21号正式发布的2018王府井消费地图，其他活动会持续到10月初，活动期间将举办4场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中华老字号记忆展、故宫文化主题文创展、纪念张炳贵诞辰100周年等活动。品牌节期间还将推出精彩纷呈的品牌展示活动，包括2018北京时装周亮相王府井活动、宝马先锋艺术品鉴会、维密秀后台的秘密、罗素詹姆斯北京摄影展以及苹果亚洲旗舰店开业等活动。今年本市将于9月15号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在武汉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今年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有3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响。从9月15号10点到10点23分，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先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再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最后市民解除警报异常音连续市民3分钟。市民应注意辨别防空警报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演出方面，话剧《白鹿归来》今晚在21世纪剧院上演最后一场，这是第一部以大运河为题材的现代京味话剧作品。话剧借助海归女学生的视角，反映了北京郊区的变迁，塑造了新农民形象。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戴菊，顾名思义就是带着一朵大菊花的意思。

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纪念品一份。那我们第一道题的第66位啊，这个答对的朋友已经是参与的朋友已经是找出来了，叫微信名叫远歌御马啊，四个字。那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精美的礼品一份啊，希望我们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还能积极踊跃的参与，来争取在第二道题上成为这个幸运的听众。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昨天做了这个节目的预告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发来了微信哈，就是也对这个评书艺术，包括慎老的这个如何学成的、学艺的，都表示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一下，也希望我们能给大家讲一讲。那我们今天也有这个真正学过的苗林也能现身说法啊，包括我相信艺术很多方面也都是相通的啊。在李宽在学艺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感受。那先说说评书吧，说当年的评书艺人学艺都是师傅一句一句的说，然后徒弟一段一段的这么背，真的是口口相授，没有这样的制式的教材和书本的东西去学，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口口相授，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因为呢，单老师当时是拜了李庆海老师，但是他其实还有两个老师不得不提，一个是赵玉峰，另外一个是严廷荣。这跟这两个老师呢也是学了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其实因为我从小呢是受刘彦广老师的开蒙，是跟刘彦广老师学，然后来北京之后呢跟单田芳老师，基本上呢就是刘老师和单老师的教法是差不多的。刘老师呢会先把那个段子先给我，让我回去背，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小，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然后呢背完之后呢我去他家来演。那单老师也是一样，比如说呢他会把那个张作霖手黑，或者说隋唐演义后传、侯君鸡，一些这个他先说一遍，然后让我把这个录音呢录下来，录完之后呢我回去就在那个电脑上扒，就一句话的扒。因为这个他教我的这个隋唐演义后传、侯君鸡呢，相当于是一个梁子，就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活，然后呢是为这个说长书来做准备的。所以呢他让我把这个背过之后呢，基本上每一个说评书的技巧都融会贯通了，都在这个段子里面，你可以就相当于是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你可以运用到其他的一些活儿当中，运用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评书当中。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口口相传。那如果我在演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言、表情、动作不当，或者说不太标准的时候，他会让我停下来，他来说一遍，让我进行模仿。因为评书要讲究眼中有物，言必由衷，眼到、手到、口到、心到，就是你眼睛要看到那些人物，要看到那些画面。就播音主持讲的就是情景再现嘛，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比如说我爸爸来了，我眼睛要看我爸爸多高，1.75米。就是1.75米，我不能抬。哎，我爸爸来了，我眼睛往上一抬，那是姚明。我爸爸来了，哎，这可能就是身高比较矮的啊，郭敬明。所以这个眼神是非常重要的，还就是言必由衷，学会转换，跳进跳出，发脱卖相，你要扮演这些人物。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如果只是自己在家琢磨，可能没有这样的大师给你指点的话，就有的时候会走偏。而且一些动作呀也不是特别的一些标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一对一，或者是这种人特别少的时候，师傅给你或者老师给你这个一句话一句话的给你指点的。而且因为评书还讲究很多的一些基本功技巧啊，包括赞赋也好、开脸也好啊、定场诗也好，包括贯口，这其实和相声它虽然是两个门类，但是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都是语言嘛，都是说话嘛，所以基本上这样基本功是要打下来的。而且这个赞赋啊、开脸啊，你要背很多很多的，这是有这个有书的，这个是有书的。但是现在其实你再去找这些书还是挺难的。而且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先生的一些活儿，他都是用笔写的，就是他有这个活儿，但他基本上不会公开，就有点压箱底儿的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自己的道活，就是其他人不会就我会，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当时单老师成名是名英烈，这个就属于他的道活啊，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要真的是去家里面你要去学，然后呢去一句话一句话的去抠才行。而且因为这个装文装武我自己好戏台大戏，你要扮演这个，就正如这个宣传当时的 title 所说的千军万马， 你一个人要扮演特别多的一些角色，你还不能混乱。尤其你眼神的这个视线，你看这儿再看那儿，它是有讲究的，不能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像李宽老师，他学相声也非常非常的这个苦，可以说是苦啊。而且因为李宽老师也是李金斗大师的这个徒弟啊，所以这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 是。李宽老师，我知道您也是跟李金斗老师学了很长的年份了，是这样吗？ 是，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曲艺它都是一个人分饰多角，它是舞台艺术，反正这种舞台艺术它都要求这个基本功。它这个东西呢，从一个没有开蒙的小学生，到你能够上舞台上演出，这个不是自己能独立完成的，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表演体系在笼罩着你。所以过去这个方法呢，虽然现在看貌似比较传统，甚至固执，甚至守旧，但实际上是最科学的。因为不是每个人，其实造成今天我们这代人薄弱，能力薄弱，舞台这个生命力短，或者说就是没不能在舞台上扎根，原因都是没有继承到，就是原来像单老，包括我师父李金斗先生，他们想当年学徒的时候，这种口传心授，为什么呢？就学的不扎实，而且呢盲目，然后自己现在有一些理解呢又会走偏，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这代人一个弱点。 是啊，确实真的要学到真功夫，学到根儿啊，恐怕还要做入室弟子来这个面授技艺啊，可能还是能学到。 塌下心来，主要是。 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主题下也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啊，纷纷都说，有的说这个我就是听单老的评书长大的，我儿子今年6岁，我给他听单老的评书，他也是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啊。还有这个朋友听的更这个具体了哈，我们听众群里也有这个冰心说，超喜欢单老的白眉大侠，这里面的细脖大头鬼呀、书房安印象都非常深刻，还想再听听。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除了优秀的作品以外哈，也有听众说啊，听了这个单老的报道之后，才知道他是有家传、有学历，而且还开创了很多的第一。他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评书艺人，还有很多的不同。这二位怎么看这些不同呢？ 哎，苗林， 首先因为他这个刚才我师弟子昂也说了这个学历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刚才也是有这个话外音嘛，说他可能因为当时生病身体的原因没有去读大学，但他还是去上了这个函授班，在辽宁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他整个的文化底蕴是不错的，而且他从小是上私塾的啊，也是读这个四书五经，所以他这个文化底蕴，因为评书讲究的就是文化底蕴，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人生阅历，你是很难的。而且他整个的这个童年生活，包括他在这个80年代之前，他受过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和苦难，也正是因为他尝遍了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所以才能让这个评书它具有厚重感。这不是这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所能企及的。而且呢，就是单老师他非常懂得创新，他很懂得与时俱进，他应该算是在广播当中第一个走向广播，并且把广播评书发扬光大， 对， 然后让听众更多的全国听众来了解到评书，而且他也走向了电视，同时他也第一个是走向网络的， 对 啊，走向新媒体的，直到现在你看去一些这个 APP 上面也能听到单老师的评书，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就是评书的一种市场化，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呢， 眼界 包括一些格局，这是需要一些这个见解的，而且他真的是与时俱进，你别看他70-80岁了，当时呢因为我是做体育的嘛，所以这子昂也知道，因为我是做体育的，所以当时第一个在电视台当中用评书与体育相结合的并不是梁宏达老师，当时梁宏达老师和单老师是属于一个门派的这个是04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北京电视台就有一个奥运的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时的主编是谁呢？张胜，就是张胜老师，中央电视台，现在中央电视台网球解说员张胜。06年的时候，单老师在中央电视台的5套做了一个体育评书世界杯，受到的是韩乔生老师的邀请。对，所以这个都挺有意思，前两天也是见到韩老师了，然后也跟他简单聊了聊，所以

以后我就一口气从不间断在电台。 这刚才听的是这个慎老这个牙的事儿啊，以及他嗓子的事儿。其实嗓子的事儿讲得挺明白了哈，但是说实话，我刚才听啊，慎老说他这个拔牙的故事可以说是谈笑风生啊，在这儿当做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在讲。但是其实听的这个当时的场景啊，真的是，反正我心里是真的是听得一抽一抽的这个紧呢，啊，确实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应该是挺疼的，很痛苦啊。刚才也说了，这个嗓音啊，慎老这个独特的嗓音叫云遮。那他除了这个嗓音以外，还有没有哪些独特的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艺术风格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他嗓音啊，就是后来包括一些浅显或者说初级的评书爱好者，就是拿他这个嗓音，甚至我们说相声的有拿他这嗓音开玩笑。那会儿中央电视台有那小品什么的，是忽冷忽热爱感冒什么天气预报早知，这实际上是玩笑，是艺术加工。这个我认为代表不了单田芳，这个跟单田芳没关系，他的根基。他的家庭，他的就你说的，他这个岁数人有那种文化那个程度，这些才是值得学习的。而且他，我觉着我个人对这么多年也是他的粉丝嘛，对他的评价，其实我觉得他占一个豹子。 哦， 哎，就是不是豹子，说错了，不好意思，是翠字。实际上他这种发音呀、啊，包括他这种吐字，你听，实际上他的如果总结这个语言风格，因为播音也好，主持也好，大家都是玩文字、玩语言的，实际上他是翠。你仔细去想，他是翠，因为相声里我们也讲表演的时候讲平爆翠美。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就觉得单先生是占翠字，你看他说的特别翠，进来了。是吧？实际上他站的是翠，并不是光听他这个说，包括我们听京剧有旗派，也是以云遮月所谓赢得这个美誉，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他的艺术，这只是他艺术的很表象的一个东西。我们去学这个，那就是一个玩笑，一个假装去学。但是大家也发现，大家都在学这个嗓音，我们学杨坤学什么都能学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你们学单先生学不了？因为他这里太多的内涵了，人的外表。你讲话手眼身法步，然后另外这个底蕴，然后说的这种断句逻辑重音等等等等的技巧都融在一起，只不过它表现出来是就是云遮月这么肤浅的表现，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云遮月，其实不是。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就是这些干净 干净、 干净，而且呢它这个节奏啊各方面它和别人不太一样， 字字入耳。 对， 是这种感觉， 对，很厉害。还有就是我觉得单老师为人也好，还是他说书的风格也好，可以说比较接地气，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包括因为他有自己很多的一些独有的一些口头禅啊，包括一些俗语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满贤良品自高，就类似这样的。而且他会把一些东北话的一些这些元素，虽然他是用普通话讲评书，但他会把那个东北话的一些特别接地气的一些话呢融入到评书当中，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让人一听啊很亲近也很真诚，就感觉跟你这个唠家常似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我端着在说。其实播音主持也一样，很多这个播音员主持人他喜欢端着，我觉得还是这放下来啊，跟人交流，交流感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这应该是也得益于单老师他很小的时候他在茶馆啊在剧场啊说评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茶馆啊这样的地方，你去说评书啊，你去说相声也好，李欢老师应该有自己的相声俱乐部， 对， 也有剧场，所以只有在这种地方你去说这个这些曲艺门类的这些东西，你才能锻炼出不一样的一些语言，你再去广播，再去电视，你再去网媒，它就是 a piece of cake，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所以就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意压当行人，这个意好不好明眼人就能看出来，所以这火不了人的。所以单老师他是能经过这么长时间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声音也好，这个画面也好，还是他的文字也好，因为他也有自己的自传嘛，2011年出版的单田芳说单田芳言归正传，他能把这些东西留存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口述历史，这个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这更多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的努力，第二个还有天赋，当然第二个就是这种格局和这种坚持不是常人所能达

我们来看看啊，这第八十四位啊，这个听众是哪一位？我们有请编辑来找一下。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就是2017年啊，盛年王先生与孙女单子慧共同编著了《白眉大侠》。《白眉大侠》讲的是哪个年代为背景的故事呢？刚才我们在听众的这个微信互动当中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说《白眉大侠》特别好听，特别的这个印象深刻。相信大家应该是对这个故事的年代应该是很熟悉了。答案 A 是。是隋朝 ，B 是唐朝啊 ，C 是宋朝，到底是哪个呢？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可能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纪念品一份。我们的第二道题答对的朋友也已经是选出来了，他的微信名叫韩雪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纪念品。我们第三道题的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大家赶紧来动动脑筋吧。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也是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了解了很多单老的这个生平的故事。那当时单田芳老先生的评书作品啊，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的年轻人的。我们也来听一段青年演员李林是怎么说他对单田芳老先生的印象，以及他对单田芳老先生本人的印象的。 单先生去世以后，就是我们这种说那是晴天霹雳，他是所有的75后到80后童年记忆，正午之时阳光下苍凉的声音，这个形容单先生艺术的情境是非常对的。那时候广播是主流中断，最容易传播的形式是什么？就两个，一个评书，一个相声。然后在当时那个土壤下面，天时地利人和都集齐了，才能出现这样的大师。我那时候才13、14啊，我那时候是去北京电视台录一个节目，然后我还不是一期，是我帮着录那期，录完了以后第二期单老师才来电视台，我在电视台等单老师等了4个小时，等了4个小时，最后让老爷子给这个签了个字，然后跟老爷子聊了两，然后让人家单老师给签了个字，然后单老师那会儿听白眉大侠，单老还在这个说听到哪儿啦，哪个台放的呀，播到哪儿啦，还在问，哎，为人很豪爽啊，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是单爷最火的时候，我也没看人家带六个助理，8个保镖，6房车。他为人很谦和，而且你像单爷的评书里头，他其实借鉴了很多他多书艺术的形式。单爷的书就跟他为人一样，听他的书就是豪爽，对吧？你听他书特别解恨，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而且单爷的书的筋骨非常好，其实都是因为受到了传统评书的影响才去会那么热衷爱读武侠小说，其实那就是那个时候的造梦大师。 这个评价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贴切了哈。在这个单田芳先生的这个作品里面听啊，就感觉这千军万马啊，这三国啊，这个武艺啊，隋唐啊等等，这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英雄都在自己的脑海里浮现，也激发了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的这个武侠梦，或者说当时这个英雄梦等等等等哈，可以说是真的是造梦大师，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刚才李林也是说了他这个记忆中跟单老见面的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简短的见面了。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两位嘉宾应该是对单老有更多的这个见面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的。那么也是给我们来讲讲在这样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觉得单老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爱好，他的性格在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我接触的少，基本上就是比方说演出碰上过几次，然后是小范围的这个休息或者是集合出发呀，就这种。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到达大师这个境界，他实际上就是艺术也讲究化境嘛，就是化了。刚才苗林说的，包括刚才李林也说的，说这个没有架子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他们都是在生活当中到台上都是忘我的无我境界。不管他这个人，就是包括我们的相声的老前辈常宝华先生也是，他们如果进到这个屋里来说，就是带着那种光亮，带着那种光环，他来了，我们三个都感觉这屋里气场都变了，他是自带发动机的那种感觉，是这种感觉。不管他穿什么样的衣服，有的时候可能演出原因，比如说冬天大外套，可能逮哪脱哪，然后演完了赶紧又披上，这种衣服有时候沾着土或者脏。或者款式旧，但是在他们身上穿着的时候，就是现在年轻人说就都是特别有范儿，就是那种带着那种侠骨柔肠的那种劲儿。实际上大师的这些擦肩而过嘛，与我都是，包括演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前后场接场嘛，他来了以后，他所关注的点 都是非常基础的和生活，就是让我说就是忘我的。比方说台上这窗帘怎么样啊？今天来多少人呢？买多少钱一张票？其实这跟他都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关注，都是他的热爱。但我觉得你肯定在生活中，因为有学习嘛，那肯定会有更多的这接触，是不是？ 对，因为我呢也是一种跟单老师一种缘分吧，因为我从小是跟刘彦广老师学的，然后从小开始，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我和子昂呢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当时我上大一，2011年的时候，大一下学期，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说实话。那个时候90后很少有人喜欢评书了，然后我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从小是听单老的评书长大的嘛，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到了提问环节，没有人举手，没多少人举手，我啪就举手了，我特别特别兴奋，我说单老师我特别崇拜您，然后呢我从小是跟刘彦广老师学评书的啊，刘老师刘彦广是我的朋友，然后那个您看您，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您面前演一段，您给指导指导能行吗？当时其实人挺多的，然后那个单老师说啊，没问题，你来演一段吧。我就学说了一段《三国演义》的选段 哦 啊，然后呢，说的是刘备带关羽、张飞见杜忧那个时候，然后单老师听完之后觉得很不错，他说这样吧，你以后就到我家来学吧。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觉得怎么可能？啊，我觉得这样大师不太可能，就 当时还以为就是节目里节目效果， 对，我觉得 当着大家的面， 然后结果讲座结束之后，他真的就给我留了电话，是让他这个儿媳妇这个张阿姨，然后给我留了电话和住址，然后呢让我去他家学评书。那个时候我大一大二正好没什么事儿，他呢也是刚刚做完手术大病初愈，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周都会去他家一趟。他家离我们学校还挺近，地方我就不说了。然后呢，就每周都去他家学。然后他真的是倾囊已授，没有收过我一分学费。我说实话，我因为我没有摆支啊，我没有摆，肯定没有摆支，所以就因为他摆支的学生也徒弟也不多，基本上因为他50多个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摆过支的，所以也没有收过学费。我跟他学没有收过一分学费，也没有收过一件礼物，就什么都不要。而且我有的时候说我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都拒绝了。我真这真太厉害了。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学，而且他是倾囊已授，他有什么说什么，很直。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快80岁了，腿也不太好了，他后来就是都要坐轮椅嘛。我每次见他的时候他都坐着轮椅，但是只要我说的不对，他都会站起来之后他自己给我演一遍，就是那段话怎么不对。就比如说张作霖，因为他乱世枭雄真的太棒了，就是张作霖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塑造，然后说，因为我一说张作霖总是这个匪气有余，特别像这个地痞流氓，没有这个王者风范，不霸气，所以他每次都觉得我这说的不到位，他就站起来，然后呢很坚挺啊，把这个脊梁全部都挺起来。他坐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随，但他一站起来一说书马上换了一个人，就刚才那个李欢老师所说的很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嘛，就是用说唱的感觉，就是 swag， 就很有 swag， 马上换了一个人后，眼睛顿时就有这个光亮了，把眼珠子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眼神当中透露出一股这种霸气。然后呢，就跟你讲。讲完之后，因为他当时身体确实也不是特别好，刚刚做完手术，也是大病初愈，还得坐下来再休息一会儿，抽根烟，喝口茶，然后再站起来，再给我说同样的一遍，直到我演的他觉得满意了，哎，才停下来，然后呢才过，然后咱们再继续，你继续说，然后我再继续说，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他很讲究基本功的，一开始我去他家，一开始就不能先说他教的我一些东西，你得先来段类似于贯口这样的啊，就包括相声的一些这个，你得先来基本功，你基本功这个练扎实了，然后你再开始说那些有故事情节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故事我哪怕现在忘了，但是他给我的一些那种感觉，那个范儿，包括那种精神，那种态度，还有对细节这种把控，它是融在我这个骨子和血液当中的。可能我现在很少去到这个现场去说评书了，但我主持也好，我解说足球也好， 我还是去参加综艺节目也好，其实他那种身上他是自带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他是摆脱不掉的。当然这是有利有弊的，说实话这是有利有弊的。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带给我的这种鼓舞实在是太难得。还有就是大师的一句话点拨，比你在家里瞎琢磨，瞎琢磨这一个星期都管用，他一句话就能点破你，这也很难得。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当时说这个《隋唐演义》。啊，包括这个，因为《隋唐演义》人太多了，有的时候是混乱，就是人物关系一直不太好，不层次不分明。他就跟我说，你就是没有把握住他们的这些心理活动，你不了解他，没有做功课。你这虽然你说的都是表象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了解这个人真实的一些情况，你要做大量的功课，就好像解说员詹俊老师一样，你得了解英超每支球队，哪怕是小球队，这个球员他爸他妈姓什么叫什么。所以确实是这样，你只有做好了每个功课，挖掘他背后的一些东西，然后你还不能死背。他今天是这样说，明天可能就换了一种说法，这是评书，不是说我一字一句和这个有声读物一样。现在有声读物非常火，那为什么评书比有声读物要有价值，有艺术？就是因为我今天这样说，我明天不这样说，我能结合当下，我能结合时事，我能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能结合我当下的一些思考，这是评书。所以他还要讲究的是评书它是书加评，你得有评才行，要不然你只是讲故事，它很讲究这个评这个字儿。所以这是很难的，就是可能讲故事很多人都很好，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怎么把这故事融会贯通，再带上这样的评论，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其实不仅单老师这样教会我，包括我的启蒙老师刘彦光老师，他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种境界，才能有这样的一种高度。 没错，丰满的形象来自于细微的细节，而这些细微的细节都是我们这些演员们，评书演员们，或者说我们这些语言工作者们都必须是自己去记忆去理解的，去这个构想的。刚才确实也说了很多单老生平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细节的故事，跟这个苗林的这个相遇，相信大家听的也都是津津有味哈。这也能听出来，你看这个倾囊已授啊，教这个年轻的学生以评书的技巧，但是呢分文不取，这肯定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评书的这种真正的热爱在纵情燃烧啊。用自己倾其所能去想要让更多的人。 这也是曲艺界的兄弟情，凡是曲艺的大师演员都具备这个特点。 对 对，这个因为我们曲艺一代一代传下了嘛，本身就都是像刚才这个单老采访里也说，这个他就这个什么文明乞丐啊，所谓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说你们家连窝头吃不上，我这儿有一窝头，你来我这儿你再给我半个窝头，他不是这样的，他都是过去都是这种讲究这种感情的。所以在艺术上，尤其后来提升到有这么好的文艺工作者，有这么好的待遇，所以他们都想把这个行业啊提得更高，把这个更科学更先进，包括说丝丝入扣，一直跟着时代发展走，所以不希望说通过教学或者再怎么成收钱，因为他跟那培训班不一样，培训班只是收钱，至于教的好与坏对这行业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他是完全学生老师和这师傅徒弟，包括这培训班，还是说这个真正说喜欢上你了，说让你上家去学去，这是截然不同的境界。对，它跟现在不一样。而且关键其实现在我们这辈就觉得基本功啊，包括沉淀跟这个上几辈都没法比，包括现在年轻人都不重视基本功，看了书就行。你看现在的综艺节目，不管是相声类的什么类的选秀类的，就这种节目上去以后，哎，按我们说夸张点，就是按我们说就是连人话都不会说，哎，恩阿热事逻辑重音高矮音这些都没有呢，他就觉得他能从事这个节目，我把词儿背了就能说相声了，这个简直是太荒凉了，这简直是现在很多这种东西都没有沉淀下来，去看看历史，看看前辈他们是怎么走呢？是这点上，算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传承啊，所以说还会倾囊以授，去真正的是想要让这一根儿啊走下去。 说不好听的，就是咱们拿这个单先生举例，就单先生这一辈子为评书付出的金钱、心血，甚至家人的付出等等等等，可能被底下的几个年轻人，大家他觉得啊，这有什么呀？我就随便改改，可能就给破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要把书迷、观众、 现在叫粉丝再拉回到正路上，他们再喜欢评书，觉得这玩意儿有深度有内涵，既能伴随着听，没事的时候闲下来我可以静下心来听，又长知识，又有这种这个活灵活现的感觉，这又是很艰难的一步， 是 就破了以后又很难立的。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说的啊，现在评书啊有一种示威的感觉。 对， 那二位从这个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更了解这个行当嘛，是怎么看这个评书的传承的呢？尤其现在我们00后马上也要已经入学了，进入大学了，也真正的马上要进入这个社会了，90后都已经是要过去的一代了啊，马上这个更多的年轻人要涌现出来了。那在节目里二位觉得这评书怎么传承下去呢？ 我们俩刚才一坐这就了解，他问我这个关于我们现在相声，那个相声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评书要火得多，实际上也不挣钱。因为很难在哪儿呢，就是说大家现在比较忙又堵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说上继续听相声的撇抛家舍业的不太现实，所以它作为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属性，尤其是在北京包括评书，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媒体朋友，因为电台电视台一定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另外就是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给实际的比如钱啊场地啊等等宣传文化这些辅助，我相信要是有一些这个正能量啊或者喜欢这个的年轻人投入进来才可以，他也不是说三天两天就能成功了，说给你3万块钱你编一段新评书歌颂一下这说一这个这俩就能成功了，那不是，它持之以恒的，所以相声都如此何况评书了，就还需要大家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达到的。你说苗林现在天天什么也不干，把他那个家里房卖吃一辈子方便面估计是够了，但是问题是他吃一辈子方便面付出的这个努力能不能到他死的那天换来一个评书的一个大局面，未准，所以他不可能干这事儿，所以他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只能是像他也没办法，我得有工作啊，我得生活啊，而且现在是不是这个生活压力大家都比较大，又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困难到今天反而倒不好办了，这个整个这个大局面啊，就还是我刚才说的，被一部分人弄丢失了再想捡回来不容易， 很多综合的因素哈。 对， 苗林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单老师之前也其实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单老师50多个学生真正以这个说评书为生的就俩，这两个是双胞胎在辽宁那边，就俩，剩下人没有以说评书为生的，就其他人都是比如说有像我这样的主持人，有这个还有当兵的啊，还有这个那个当老师的，就是不把这个评书当营生。就是前两天就是看了这个范军老师，他最近不是在北京有一个这个河南的这个话剧吧，老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活艺人的生活靠什么，靠的是营生活着，但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喜欢评书的或者是他没法靠营生去活着， 对， 包括相声演员也是，这是一个市场所决定的。 但是我知道一点啊，就是单老师本人啊，对评书示威这个趋势啊，他是看得很淡的。这是为什么？ 首先呢，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在鞍山、在辽宁，他也有这样的这个学校，他自己办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单田芳的这个评书学校，也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阿慧阿姨也在里面去投入，包括他有很多的一些徒弟啊入室的去那里教课，也在为这个东北评书奉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但是更多的我个人感觉评书还是需要进行创新，进行与现阶段这个时下相结合，然后让大家重新了解评书之后再去听这个传统的一些段子，因为说实话，真的让这些大家去这个老百姓真的这么节奏这么快，然后呢，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态之下，你去回归到茶馆里去听，永远都是那波人，就是总共就是那些人，这个蛋糕它是做不大的，就好像你这足球解说，你喜欢球迷的就喜欢足球的就是这么多，你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它是需要所有在从事评书行业的那些艺术家老艺人们，还有年轻演员们，包括中生代们一起努力，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而且它需要统一战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今天领导发一句话，我就全部都能团结一致了。它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也希望呢，就是评书能找到一个全新的出口。 可